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提到山城重庆，可以说是魅力独一无二，在这里啊，问路不讲东南西北，只讲上上下下。同时啊，在这里回家都要走过99级台阶，都是爬上爬下的锻炼。那么今天呢，同学们跟 Peter 老师一起游览这座美丽的山城重庆。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重庆是中国西南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是啊，它与中国其他的城市啊有些不同。好，那么一开始呢，就把重庆的一个人口多的特点呢就突出了出来。重庆然后呢一个大都市啊，我们想一下这个大都市，同学们会想到 big city， 哎，可以 big city， 但是今天 Peter 老师教大家另外一个词表示大城市、大都市是。Metropolis， 它的拼写是 Metropolis， 它的发音是 Metropolis 啊，是一个大都市的意思，后面 of more than 30 million people， 3000万的人口。 In southwest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some other Chinese cities， 与中国的其他的城市呢有些不同啊。 Be different from 哈，与什么什么不同。如果同学们想加上哪方面不同呢，后面跟介词 in something， 但是这里面没有讲哈，所以说也可以说 be different from 也是可以的。好，那么在1997年呢，它成为继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很多人都被它的美食和自然风光所吸引呢，来到了重庆。那么这座城市的摩天大楼看起来充满了未来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它拥有3000年的历史，仍然保留着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啊。那么第二段有些长，首先我们看看在1997年它成为了第四个直辖市。 In 1997 it became the fourth municipality of China 哈。Municipality 这个词表示直辖市的意思哈，第四个直辖市 municipality， 它的拼写呢是 municipality， municipality of China after Beijing， 上海 and 天津。 But many people are drawn to 重庆哈，这个 be drawn to 吸引哈，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be draw， draw 这个词呢原来是指呢去拽哈，去拉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东西，而用在这个被动语态里面 be drawn to 表示说被吸引到了某一个地方，就等同于呢 be attracted to 哈 to 重庆 by its delicious food and natural scenery 哈，美食和自然的景色哈，后面这个景色呢用的 scenery S-C-E-N-E-R-Y scenery 前面加一个 natural scenery。 The city looks futuristic， 看起来非常具有未来主义的一个色彩了哈。 future 我们学过，后面未来主义的这个意思呢后面变成了 futuristic 哈， futuristic 哈，未来的，因为它具有了很多的 with its skyscraper 哈，摩天大楼哈， skyscraper sky 天空， scraper 呢是能够摸到天空的这个东西哈，那么转一下呢变成了摩天大厦或摩天大楼 skyscraper。 Well at the same time with some 3000 years of history 3000年的历史啊， is still 保持着哈，这个词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同学们想一想，保持着保留着是哪个呢？ preserve 哈，一旦讲到历史文物哈等等，那么这个词是一个高频词，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 preserve preserve 哈，保留保持着， preserve local culture 当地的一个文化 and lifestyles 哈，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么重庆啊，它主要呢建在山上哈，所以叫做山城嘛，同时啊被长江和嘉陵江所环绕，通常被称为山城或者是呢江城哈，山城和江城。近年来重庆呢建造了超过4500座桥梁，是中国拥有桥梁数量最多的城市，因此啊重庆也被称为桥城哈，所以呢重庆的这个名称呢除了有重庆之外呢还可以叫做山城、江城，或者呢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桥城。 largely built on mountains 啊，盖在山上或修盖在山上的意思哈， and surrounded 被什么什么所包围，被什么什么所环绕， surrounded by Yangtze and Jialing rivers, it is often called the mountain or river city, 啊，经常被叫做 mountain city, 啊，山城 or river city, 江城。 After building more than 4,500 bridges in recent years, 啊，盖了差不多4500座桥梁哈。In recent years, the largest number in China, it is also referred to, 哈，被指为被认为哈，用的是 refer to, 哈 ,R-E-F-E-R, refer to, 往往呢翻译成呢指哈，或者是呢认为哈，或者是呢被指认为什么什么东西啊。I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city of bridges, 桥城。五年前一部广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向国内外观众介绍了重庆的面条和火锅，那么这两种辛辣的当地美食变得非常的流行，中国许多城市的餐馆啊都在卖这种面条和火锅。尽管在北部和沿海地区的人们往往呢放的这个辣椒的量呢要比重庆要少一些。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一部分的英文翻译。 After the popular TV documentary, 受欢迎的一部电视纪录片哈 documentary 舌尖上的中国，其实这个节目的英文翻译呢我们很早的时候呢已经学过了哈，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叫做 Bite of China, bite, B-I-T-E, 哈，表示说去咬去吃的意思哈。 A bite of China, introduce Chongqing noodles and hot pot, 它的面条和火锅哈，这个面条和火锅哈 noodles and hot pot to the audiences home and abroad, 在国内和海外哈，我们讲到国内和海外呢可以用这个 home 这个词哈，家和 abroad 表示国外哈， A-B-R-O-A-D, abroad,5 years ago, the two spicy local delicacies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这里面提到了说两个当地的美食啊，它没有用 delicious foods, 而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这个美食叫 delicacy, D-E-L-I-C-A-C-Y, delicacy 表示美食。这个词往往会出现在一些美食的节目或美食的这个书里面，会经常出现，是一个关于吃的一个高频词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Restaurants in many Chinese cities are selling such noodles and hot pot. 因此呢，在中国很多的餐馆啊，都在卖这种面条和火锅。Though people in northern and the coastal region tend to eat less chili. 但是呢，在北边和这个沿海地区的这些餐馆啊，他们放这个辣椒的量啊，要比重庆要少哈。用的词呢是 tend to eat less chili, less.表示少的一个 chili, 我们讲过是辣椒。在重庆啊，它的火锅哈究竟有多么的火哈，有一些数据能够显示出来。重庆啊拥有全国最多的火锅餐厅，2007年被中国烹饪协会被评为中国火锅城哈，这是第一个点哈，来证明重庆的火锅非常的火爆。Boast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hot pot restaurants in the country,这个 boasting, B-O-A-S-T, 表示说吹嘘，表示说非常自豪的说某件事情。它呢既可以有这个贬义的意思，表示这个人特别爱吹牛，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个褒义的含义，表示说非常自豪的去说出某件事情哈。这里面当然是一个褒义了，叫 boasting, 哈，非常自豪的说出自己最多的这个火锅餐厅 boast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hot pot restaurants in the country, Chongqing was named, 被命名为 China's Hot Pot City, 中国火锅城市 by the China Cuisine Association in 2007,、啊、中国烹饪协会评为火锅城、啊、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少啊？据重庆火锅协会称啊，重庆啊有五万多家火锅餐厅，从业人员达到350万人，重庆啊有3000万人，那么差不多将近 10% 的人啊从业于这个火锅这个行业啊，所以说这个火锅可以成为这个重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产业吧哈，所以说这个数量很多哈，从业的这个人员量也是非常的大的。 According to 重庆 Hot Pot Association 哈，重庆还有一个火锅协会哈，非常好玩哈， Hot Pot Association There are more than 50,000 Hot Pot Eateries 啊，五万个火锅餐厅哈，这里面这个餐厅啊没有用这个 restaurant 而用这个 eat 这个词加个 ery eatery 表示那种什么呢，餐厅哈，它可以大也可以小哈，这个 eatery。 而在英语当中如果提到这个 restaurant， 它往往呢是指那些特别正规的啊，它这个门脸比较大的那些讲究的那些吃饭的地方叫 restaurant， 而这个 eatery 啊，它可以指呢街边的那种小摊也可以叫做 eatery。 同时啊，从业人员达到350万人， employing 这 employ 雇佣哈，他人员呢达到了 at least 3.5 million people。 讲完了火锅，讲完了重庆的面条，重庆呢还有另外一个哈非常有名的东西哈，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重庆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温泉。那么天然温泉呢是重庆这座城市的一颗隐藏的宝石，据说这里有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温泉，如今由于丰富的地热资源和美丽的风景，重庆啊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发了几十个温泉的疗养圣地。好，那么看看这个温泉是 hot spring， 讲到这个重庆啊都跟这个词 hot 热有关系，刚才的 hot pot 是火锅，而这里面的 hot spring 是指什么温泉。那么前面呢还有一个天然啊，我们把这个 natural 这个词加进去就可以了， natural hot spring。 那么这个 spring 呢这里面不要翻译成春天，因为呢 spring 这个词它的意思呢非常的多，它可以指呢我春夏秋冬的这个春天 spring， 也可以指我们说地下的这个泉、啊、叫 spring。 另外 spring 作为名词呢还可以指我们说这个藤黄、啊、用这个 spring 这个词，所以说同学们对这个 spring 这个词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加深对它的了解、啊、spring are a hidden gem of the city，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隐藏的一个宝石哈，用这个 gem 这个词哈 of the city where some of the world's oldest hot spring are said to be located， 世界上最古老的温泉哈在这个重庆呢可以看到哈，那么用的词呢是 be located， 位于重庆。 Nowadays thanks to ample geothermal resources， 由于呢大量的地热资源，用的是 geothermal 哈，这个 geo 呢是跟地哈地质地理有关，我们学过这个 geography， 而后面这个 thermal 是热，合到一起呢是地热 geothermal resources and its beautiful landscape， 漂亮的一个景色啊。重庆 has developed dozens of hot spring spots across city。重庆呢开发了几十个我们叫做 hot spring spa 温泉的疗养圣地。那么同时啊，在2012年呢世界水疗和气候疗法联合会呢在重庆举行了年度会议，并将这座城市称为全球温泉之都，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授予该荣誉的城市啊。 In 2012The World Federation of Hydrotherapy and Climatotherapy 哈，这两个词就不给同学们讲了，因为呢这个词特别的难特别的长哈，一个呢叫做水疗哈叫 Hydrotherapy， 另外一个叫气候疗法叫 Climatotherapy 哈， held its annual conference there 啊，每年的一个Conference, annual conference there, and the Dub, the city, 啊，这个 Dub, D-U-B 呢，这个城市呢，给了另外一个名称或起一个外号哈、啊、，the global capital of hot spring, 全球的或者说全球的温泉之都 ，a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啊。那么说，在世界上第一个被授予该荣誉的这个城市 ，a first of its kind， 相类似的是一个第一哈 ，a first。同学们会问啊，我什么时候去重庆旅游最好啊？那么去重庆最好的季节呢是春天和秋天。长期以来哈，这座城市呢一直是中国最热的城市之一，因此啊，重庆也被我们叫做什么呢？火炉了，因为它的地理特征和夏季的气温哈可以达到呢40摄氏度哈，是非常炎热的一座城市。The best season to visit Chongqing are spring and fall. The city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hottest in China 啊，最热的城市。Due to its geographic feature 啊，地理的特征 and the summer temperatures, there can cross 40 degrees Celsius.能够超越哈40摄氏度哈，在40 degrees Celsius。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重庆 ，a metropolis of more than 30 million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some other Chinese cities. In 1997, it became the fourth municipality of China after Beijing, Shanghai, and Tianjin.But many people are drawn to Chongqing by its delicious food and natural scenery. The city looks futuristic with a skyscraper,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ith some 3,000 years of history, it still preserves local culture and lifestyles. Largely built on mountains and surrounded by Yangtze and Jialing rivers, it is often called the mountain or river city.After building more than 4,500 bridges in recent years, the largest number in China, it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City of Bridges. After the popular TV documentary A Bite of China introduced Chongqing noodles and hot pot to the aud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5 years ago, the two spicy local delicacies has become very popular.Restaurants in many Chinese cities are selling such noodles and hot pot, though people in northern and coastal region tend to eat less chili. Boast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hot pot restaurants in the country, Chongqing was named China Hot Pot City by China Cuisine Association in 2007. According to Chongqing Hot Pot Associations, there are more than 50,000 hot pot eateries, employing at least 3.5 million people.Natural hot springs are hidden gem of the city, where some of the world's oldest hot springs are said to be located. Nowadays, thanks to geothermal resources and its beautiful landscape, Chongqing has developed dozens of hot spring spots across the city. In 2012,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Hydrotherapy and Climatotherapy held its annual conference there.And dubbed the city the global capital of hot spring, a first kind in the world. The best season to visit Chongqing are spring and fall. The city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hottest in China due to its geographic features and summer temperature there can cross 40 degrees Celsius.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贵州省平潭县平湖一小的吉佳怡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诗歌《小小的我》。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吉佳怡，来自贵州省平潭县平湖一小二年级。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小小的我》。小小的我，从善，中国。我是一颗小星星，是天边最遥远的那颗。我是一滴小水珠，藏在大海的最深处。我是一粒小种子，在黑暗中默默地坚持。我是小小的我，梦想也是小小的。谢谢大家。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Nancy 想去参加 show 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Let's find out what Nancy's talent is. Are you read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story is Fancy Nancy, The Show Must Go On. Shh, quiet please, says Ms. Glass. I have an announcement. That means she has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ell us.The talent show is in a week. Yay! Bree and I bump fists. We have our act planned out already. We will wear fancy circus costumes. We will sing a song. It is about daring girls on a trapeze. Then Miss Glass says, I am assigning partners. Oh no! That means we don't get to choose? Oh...I am not assigned to Bree. I am assigned to Lionel. He is very shy. I hardly know him. Miss Glass wants us to brainstorm with our partner. That means to talk over ideas. So I ask Lionel, Do you like to sing? He says, No. He does not like to dance or tell jokes. He canwiggle his ears, he can crack his fingers, he can balance a spoon on his nose. Very cool, I say. But I can't do those things. We need to perform together. Perform is a fancy word for act. That night I say, Bree and Yoko are partners. They will do a fan dance and wear kimonos.I explain that a kimono is a fancy Japanese robe. Lionel and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to do. I sigh a deep sigh. And now I won't get to wear my circus costume. Mom says, ask Lionel over. Get to know each other. It will help you plan an act. On Saturday, I ask Lionel over.But his mom can't drop him off. So, Dad drives me to Lionel's house. Ooh la la, it is very fancy. It is almost a mansion. Lionel's room is huge. Huge is bigger than big. There are lots of toy lions. Oh, I get it, I say. You like lions because your name is...Lionel. I pick up a little glass lion. This is adorable, I say. I tell him, I like fancy words. And adorable is fancy for cute. Lionel shows me a lion mask. Wow, I say, it's great. He puts on the mask. Grrr, Lionel says, and chases me. We race all over his house. Later, we have snacks. You're a great lion, I tell Lionel. Then I get an extremely great idea. Let's do a circus act. You can be the lion. I can be the lion tamer. I already have a costume. Lionel likes the idea.Yay! The next week, we get together many times to rehearse. That's a fancy word for practice. Still, we are nervous on the day of the show. We hear Miss Glass announce, Here is Lady Lulabelle and the man-eating lion. The curtain opens. Lionel jumps through the hoop. Lionel walks on a pretend tightrope.Then he roars and chases me. Don't eat me, I cry. Eat this instead. I hand Lionel a huge lollipop. He starts licking it and purring. Then I curtsy and he bows. Our act is over.